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150集，自古蒙物皆吃货。扁胜他们结束了拜会就走了，白慕天留下来找到了白夏，叔侄俩在院子里喝上一杯。白慕天为人风趣，酒量又好，天南海北走过的地方很多，见闻很广。没一会儿，院子里除了他俩，欧阳和龙桥广他们也来喝上了。几个小孩跟着小四子和小梁子满开封府转圈，见识各路高手以及各种奇珍异兽。白慕天也拿着酒杯围着妖妖打转，直呼神物。白玉堂见白夏跟白慕天聊上了，就想找找天尊，有阵子没见了，不知道胖了瘦了。屋里屋外转了两圈，没见他师父，也没见阴侯，看来跑南安寺并不只是打发扁胜的说辞，老爷子是真的去玩了。白玉堂莫名就觉得有些失望，不过也赶了一天路，他就先回屋洗漱去了。展昭抽空去了一趟仵作房，仵作房里公孙正检查扁青的尸体，赵普在门口的院子里边擦刀边打哈欠。对面的桌边，飞影撅着个嘴，瞧着挺不开心。一众女影卫还有陈星、月牙正聚在他身边，姑娘们叽叽喳喳，不知道说什么。展昭走进院子，看着那群姑娘，不解地问赵普：“ 这是怎么了？”“ 跟辉影拌嘴了。”“ 嘿，辉影不是言听计从的吗？竟然有胆子拌嘴啊！” 身为开封女性之友，展昭眯起眼。赵普对戴影勾了勾手指，让她过来讲给展昭听。戴影就跑过来了，说是昨晚上飞影和她从军营回来的时候见着鬼了。 什么鬼啊？ 我们就看到一个人影飘过，像是个老太太，一闪就过去了，然后和飞影糊里糊涂还走错路了。 你俩在开封还能走错路？ 所以说了，铁定碰上鬼打墙了。回来之后飞影跟慧影说了，慧影不信，嘴还欠，说俩胆子小眼花。 展昭嘴角抽了一下，好想说猫爷也不信。不过不信归不信，展昭基本常识还是有的，当一个受惊吓的女人跟你说她撞见鬼了的时候，千万不能相信她，更加不能嘲笑她。辉影大概跟媳妇儿斗惯了，结果就惹飞影生气了。展昭退后一步，扬起脸望了望，果然就见辉影盘着腿坐在屋顶上，拖着下巴叹着气，身旁紫影和折影在瞧下边的情况，帮兄弟出主意哄媳妇儿。 开封城里也能鬼打墙啊？啊，这阵子是怎么的了？也没到7月15呀。 摇着头，展昭溜达进了仵作房。公孙正洗手呢，展昭就问情况。 扁青是被割喉，失血过多致死。 说着，公孙指了指手边那把赵十六带着的短刀。 这把绝对不是凶器。凶手使用的凶器应该是带锯齿倒钩的利器，相当特别。 嗯，还有呢？ 另外，扁青胸前有一个脚印。 公孙指着尸体的胸膛给展昭看，就见在胸口的位置有一个青紫色的鞋印。 这是怎么造成的？被人踹了一脚吗？ 后面还有。 公孙让展昭帮手把扁青的尸体反过来，就见他背后还有一道横向的青紫色印记。 这是被人抽了一棍子？ 是从窗户里摔下去的吧？这道痕迹的宽度跟窗户下方横木的宽度相同。 有人把它踩在了窗户上，然后再抹脖子。 嗯，是正面抹脖子，因为刀是锯齿的。而且杀手好像跟死者是有仇，或者是性格极度凶残，又或者是情绪不太稳定。总之这一刀十分深，几乎是切断了半个脖子，用力很猛，才会留下这样的脚印和背部的印记。 说着 公孙抬脚踩着桌子， 大概就是这样的动作。我觉得他的膝盖一定是被自己撞到了，而且肯定喷了满身满脸的血，血一直喷到了对面的墙上，场面不是一般的血腥。 凶手好像很愤怒， 他杀了人之后四脚往前走了几步，不过因为伤势而后仰，结果从窗户上翻了下去。赵十六不是凶手，凶手另有其人。 边说，公孙边拿起一只鞋子来跟尸体身上的鞋印比较了一下。公孙拿着的那只鞋子是赵十六的，而尸体胸口的鞋印比起赵十六的脚明显要小了一圈。 十六也不是特别高大。哎，凶手身材比较矮小吗？ 或者是个女的。听说扁青是来给你送请帖的。 展昭无奈点了点头，虽然不能说扁青是因为自己而死，可偏偏他人死了，送给展昭的请帖还没了，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其中有什么关联。展昭心里有些别扭，另一方面更纠结了，要他的请帖干嘛？ 对了，白伯父是不是对香料很有研究？ 展昭微微一愣，随后点头。 对啊，听鱼塘讲过了，白家祖上做的是香料生意，做的挺大的。 不知道明天请他去太学讲几堂跟香料有关的课，他愿不愿意？ 哼，八成愿意吧，伯父还是相当好说话的。 你们让他去讲课，他当然愿意。讲课就是不停说话，不是吗？ 公孙和展昭回头，就见换了一身衣服，清爽干净英俊潇洒的白玉堂就站在五座房门口。展昭对他勾勾手，白玉堂嫌弃地看着桌上的尸体，拒绝往里走。 你又见到什么了？一股血腥味儿。 伯父真的肯吗？ 嗯，你最好让他待在太学里别出来。 展昭望天，本来就一个天尊，他家耗子还比较好带，这回天尊加白下，杀伤力翻倍了。展昭见白玉堂洗漱完了，换了干净的衣服，还穿着外袍，似乎没有要睡的意思，就问他： 你要出门啊？ 嗯，去给我爹买枕头被子。 说话间，就见陈修和月牙提着两个布兜子跑了过来，看样子是要跟白玉堂一起去。 你自己去啊？白福呢？ 还在船上呢，他走水路比我慢。其他人不知道我爹睡多高的枕头，多厚的被子。 这也有讲究啊？ 那可不，展大人，你是不知道我家老爷多娇贵，枕头不舒服他就落枕，被子不对第二天一准伤风，老爷要是病了比不病还难伺候了。 白玉堂揉了揉眉心，绝对不能病啊，病了比不病还闹腾。展昭点头，果然是大户人家的公子爷，相比起来他家耗子虽然讲究，不过好伺候多了。见白玉堂要出门，展昭也跟着去了。 正好买点宵夜吃。 走出五座房到了院子里，就听到隔壁院子里很热闹。两人走到门口一看，只见院子里围了一大圈人，白夏他们正玩游戏呢。小四子和那小胖墩刘山正比赛吃西瓜，不是比谁吃得快，而是西瓜切成一个完整的圆片，不准用手，就用嘴吃。两人拱了一脸，啃半天啃不着。另外两个小孩正擦脸呢，估计是刚才比过了。小梁子在一旁给小四子鼓劲，白下再吹一根香，看着是计时呢。 原来还能这么玩啊！ 说着，展昭往外走。就见白玉堂正盯着看，展昭拽了他的衣袖一下，白玉堂转身跟他往外走，不经意地感慨了一句： 果然自古萌物皆吃货。 天虽然晚了，但开封府门前的大街上还是很热闹。陈修和月牙哼着小曲，手拉手走在前边，往卖锦被枕头的铺子去。 展昭和白玉堂在后边不紧不慢地溜达，沿途商铺的人这几天竟看到展昭自个儿溜达了，白玉堂可算是回来了，果然走一块看着才舒坦。展昭边走边跟白玉堂闲聊，就聊起了飞影和戴影俩丫头昨晚撞鬼的事情。 这俩功夫那么好，想忽悠他俩也不是太容易吧？ 可不是吗？ 对了，你刚才打听夏府的事情了吗？ 我问了公孙先生了，他说没听过，赵普和包大人呢也没听过，我最后问了衙门里面几个年长的本地人，一个都没听过姚家村附近有个什么夏府的。 那就奇怪了， 我明儿个一大早去宫里打听打听。 展昭说着，见白玉堂似乎是在想什么。 怎么了？ 你觉得扁胜怎么样？ 这么看着挺正常的呀。 扁胜和扁方瑞看着都没问题，可高和寨的人却不是完全没问题。 说着，白玉堂将刚才在姚家村遇到高和寨的人跟踪那五个少年的事情一说。 这事情真的是有些奇怪。哎，对了，你注意到刚才那个小孩了没？ 扁方瑞的儿子，看着根底不错。 他早前比武赢了小梁子。 怎么可能？他功夫应该没小梁子好啊。 展昭将他是怎么使诈通过威胁小四子赢了小梁子的事情告诉了白玉堂，五爷听后就皱眉。 他装好孩子装得还挺像。 最近啊，很多人跟我抱怨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关于游戏嘛，我不一定有发言权，但办法还是有的。京东618活动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各类行业尖货都能轻松看到，罗技的键盘鼠标，雷神的游戏手柄，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领取京东618红包，边听边领，边领边买，这样的优惠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可能预售更优惠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折影折影，网页最近给我们放假哎。 有这么好的事？ 对呀，我们去哪里玩？ 怎么一天天都想着玩？ 难得放假，你不出去玩啊？ 不去，在家听书。 听什么书？ 龙图案卷集，你也去听听，多学习展昭和白玉堂，别每天总想着玩。 哦，去哪儿听啊？ 登录喜马拉雅，搜索掷地有声龙图案卷集，欢迎各位订阅分享。